期望，给他别披上件件绿衣裳，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他别披上件件绿衣

Thank you.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诸多仙门一生年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曾经的繁华，总有一双眼睛在守望，它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它有着大海一波的光芒。到底是谁的姐姐，到底是谁的心灵那样寻寻觅觅？哦，神奇的交代，哦，人间的天堂，你把那温情的灵光哦洒遍山岗。 想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亲戚

看见羊羔花在悄悄地开放，在这个生活养我的地方，我爱上一位赶着羊群的姑娘。姑娘啊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接住的翅膀。 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